出卖来自于那英的演唱。那出卖这首歌曲是周传雄给那英特别写。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困难中有种力。 因为歌曲的曲调平时好听朗朗上口而广受人们的喜爱，这首歌曲就是周传雄创作的情歌《我在身边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。 星星许的感觉从此有风火， 再会。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，窗外风起，黄叶飘落，以为是来